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二章厄里斯魔镜第二十八集。 圣诞节即将来临，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，霍格沃茨学校从梦中醒来，发现四下里覆盖着好几尺厚的积雪，湖面结着硬邦邦的冰。维斯莱孪生兄弟受到了惩罚，因为他们给几只雪球施了魔法，让他们追着奇洛到处跑，最后砸在他的缠头巾后面。几只猫头鹰飞过风雪交加的天空递送邮件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他们必须在海格的照料下恢复体力才能继续起飞。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着放假，虽然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和礼堂里燃着熊熊旺火，但刮着穿堂风的走廊里还是寒冷刺骨。教室的窗户玻璃也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咔嗒作响。最糟糕的是，斯内普教授的课都是在地下教室上的，学生们一哈气，面前就形成一团白雾，只好尽量靠近热腾腾的干锅。 我真的很替那些人感到难过。 在一次魔药课上，德拉科马尔福说道， 他们不得不留在霍格沃茨过圣诞节，因为家里人不要他们。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哈利，克拉布和高尔在一旁窃笑。哈利正在撑研成粉末的狮子鱼脊椎骨，没有理睬他们。自从魁地奇比赛之后，马尔福比以前更加阴沉了。他为斯莱特林队的失败而愤慨，说下次比赛将由一只大嘴巴树蛙代替哈利充当找球手。他本想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，却发现并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可笑，因为大家都很佩服哈利，居然能够牢牢地待在他那把横冲直撞的飞天扫帚上。马尔福又嫉妒又气愤，只好转过来嘲笑哈利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庭。确实，哈利不想回女真路过圣诞节。上个星期，麦格教授过来登记留校过节的学生名单，哈利立刻就在上面签了名。他一点也不为自己感到难过，这很可能是他这辈子度过的最好的圣诞节了。罗恩和他的两个孪生哥哥也准备留下来，因为维斯莱夫妇要到罗马尼亚去看望查理。他们上完魔药课离开地下教室时，发现前面的走廊被一棵很大的冷杉树挡得严严实实，看见树底下伸出来的那两只大脚，又听见那响亮的呼哧呼哧声，他们知道树后面的一定是海格。 嘿，海格，需要帮忙吗？ 罗恩问道，把头从那些吱吱呀呀间伸了过去。 不用，我能行，谢谢你罗恩。 你能不能闪开，别挡着道。 他们身后传来马尔福冷冰冰的拖着长枪的声音。 你是不是想挣几个零花钱呢，维斯莱？我猜想你大概希望自己从霍格沃茨毕业后也去看守猎场吧。海格的小屋和你原先那个家比起来，一定是像个宫殿吧。 罗恩一头朝马尔福冲去，恰恰就在这时，斯内普在楼梯上出现了。 维斯莱！ 罗恩松开马尔福胸前的衣服。 是有人先惹他的，斯内普教授。 海格从树后面探出毛发蓬乱的大脑袋说道， 马尔福刚才侮辱他的家庭。 不管怎么样，动手打人都是违反霍格沃茨校规的，海格。 斯内普用圆滑的声音说， 格兰芬多被扣去五分，维斯莱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没有扣的更多。好了，快走吧你们大家。 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粗鲁地从树旁边挤过，把针叶碰落的到处都是，一边还得意地笑着。 我要教训他！ 罗恩看着马尔福的背影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总有一天，我要狠狠地教训。我真讨厌他们两个人。 哈利说： 马尔福和斯内普。 好了，高兴一点吧，快要过圣诞节了。 海格说： 你们猜怎么着？快跟我到礼堂去看看吧，真是妙不可言。 于是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跟着海格和他的冷杉树一起来到礼堂里。麦格教授和弗利维教授都在那里， 忙着布置圣诞节的装饰品。 啊，海格，最后一棵树也拿进来了，放在那边的角落里行吗？ 礼堂看上去美丽壮观，墙上挂满了冬青和胡继生组成的垂花彩带，四下里竖着整整12棵高耸的圣诞树，有些树上挂着亮晶晶的小冰柱，有些树上闪烁着几百支蜡烛。 还有几天才放假呀？ 海格问。 只有一天了， 赫敏说。 哦，这倒提醒了我，哈利、罗恩，还有半个小时才吃饭呢，我们应该到图书馆去。 哦，是啊，你说的对。 罗恩说着，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弗利维教授身上移开。教授正在用他的魔杖喷出一串串金色的泡泡，并把它们挂在新搬来的那棵树的枝子上。 图书馆？ 海格一边说，一边跟着他们走出礼堂。 要放假了还看书，未免太用功了吧。啊 啊，我们不是复习功课。 哈利愉快地对他说。 自从你提到尼可勒梅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在设法弄清他是谁。 什么？ 海格显得很惊恐。 听我说，我告诉过你们罢手吧，那条大狗看守的东西与你们毫无关系。 我们只想知道尼可勒梅是谁，没别的。 赫敏说。 除非你愿意告诉我们，省得我们那么费事。 哈利又说道。 我们翻了至少有100本书了，却连他的影子也没有发现。你就给我们一点提示吧。我知道我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名字。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。 海格干巴巴地说。 那么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。 罗恩说。他们匆匆往图书馆赶去，留下海格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一脸怒气。确实，自从海格说漏了嘴以后，他们一直在书里寻找勒梅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弄清斯内普想偷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麻烦的是，他们并不清楚勒梅有什么突出成就能够被写进书里，所以很难知道从何处入手。他不在20世纪的伟大巫师里，也不在当代著名魔法家名录里。另外，现代魔法的重大发现和近代巫术发展研究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。还有，当然了，但是馆内藏书的规模就令人望而却步。那里有成千上万本书，几千个书架，几百条狭窄的通道。赫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清单，上面列着他决定要查找的主题和书名。与此同时，罗恩在一排图书前溜达着，漫无目标地把一些书从书架上抽出来。哈利不知不觉来到禁书区，他已经想了一阵子，尼可勒梅会不会在那里？不幸的是，要查找任何一本禁书，都必须有某位老师亲笔签名的纸条。哈利知道他是不可能弄到这种纸条的。这些书里包含着霍格沃茨课堂上从来不讲的很厉害的黑魔法，只有高年级学生在研究高深的黑魔法防御术时才能读到。 你想找什么，孩子？ 没什么， 哈利回答。图书馆管理员平斯女士朝他挥舞着一把鸡毛掸。 那么你最好出去，走吧，出去。 哈利离开了图书馆，后悔刚才应该脑子灵活一点，信口编出几句谎话。他和罗恩、赫敏一致认为，最好别向平斯女士打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勒梅。他们知道他肯定能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能冒险让斯内普探听到他们想做什么。哈利在外面的走廊里等着，看另外两个人是否能有所发现，但并不抱很大的希望。他们已经找了2个星期，但只是利用了课余的时间，所以一无所获也并不奇怪。现在最需要的是痛痛快快地好好搜寻一番，别让平斯女士在后面盯着，把呼吸喷在他们的后脖梗上。5分钟后，罗恩和赫敏回到他身边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他们一起去吃午饭。 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还要继续查找，好吗？ 赫敏说。 一旦有什么发现，就派一只猫头鹰告诉我。 你也可以问问你的父母，他们是不是知道勒梅这个人。 罗恩说。 问问他们是很安全的。 非常安全，因为他们俩都是牙医。 赫敏说。 放假后，罗恩和哈利玩得太开心了，没有多少时间去想乐梅的事。宿舍完全归他们支配，公共休息室里的人也比平常少了许多，他们能够占领炉火边那几把更舒服的扶手椅了。这会儿他们就坐在那里，一边吃着所有能用烤叉戳起的食物，面包、面饼、蘑菇，一边设计着能使马尔福被开除的方案。尽管这些方案都不可能付诸实施，但是谈谈总是令人开心的。罗恩还开始教哈利下巫师棋，巫师棋和麻瓜象棋一模一样，但他的棋子都是活的，所以使人感觉更像是在指挥军队作战。罗恩的那副棋已经很旧了，破破烂烂的。罗恩所有的东西原先都属于家里的其他人，这副棋是他爷爷的，不过棋子旧一些丝毫没有妨碍。罗恩对他们非常熟悉，毫不费力就能让他们听从他的调遣。哈利用的是西莫·斐尼甘留给他的那套棋子，他们根本不信任他，他的水平还不很高，棋子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对他指手画脚，把他的脑袋都吵昏了。 不要把我派到哪里，你没看见他的马吗？派他去吧，他牺牲了没关系。 圣诞节前夕，哈利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只盼着第二天可以大吃一顿，开开心心地玩一场，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礼物。然而第二天一早醒来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床脚边放着的一小堆包裹。 圣诞节快乐。 哈利摸索着下了床，套上晨衣。这时罗恩睡眼惺忪地说， 也祝你快乐。 哈利说， 你快来看看，我收到了几件礼物。 那你以为会收到什么？卷心菜吗？ 罗恩说，转向他自己的那堆包裹，他比哈利的那堆大得多。哈利拿起最顶上的那个纸包，它外面包着厚厚的牛皮纸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海格致哈利，里面是一只做工很粗糙的笛子，显然是海格自己动手做的。哈利吹了一下，声音有点像猫头鹰叫。第二个很小的纸包里有一张纸条， 我们收到了你的信，附上给你的圣诞礼物，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。 用透明胶带粘在纸条上的是一枚50便士的硬币， 还算友好。 哈利说，罗恩被那枚硬币迷住了。 真古怪， 他说， 这样的形状，这也是钱吗？ 你留着吧。 哈利说，看到罗恩欣喜若狂的样子，不由得大笑起来。 海格送的，姨妈姨父送的，那么这些是谁送的呢？ 我想我知道这份是谁送的。 罗恩说，微微地红了脸，指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。 是我妈妈，我对她说，你以为自己不会收到礼物？ 哦，糟糕！ 她呻吟了一声。 他给你织了一件维斯莱家特有的那种毛衣。 哈利扯开纸包，看见一件厚厚的鲜绿色的手编毛衣，还有一大盒自制的乳汁软糖。 他每年都给我们织一件毛衣。 罗恩说着，打开他自己的那个纸包。 我的总是暗紫红色的。 他真是太好了。 哈利说着，尝了一块乳汁软糖，觉得味道非常甜美。